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生而不同，我们的话筒出现了一点问题，我现在只能移到这个话筒的方面来跟大家讲话。各位晚上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你可以通过好多方式来跟我聊天，Hello 导播 ，Hello 恒恒，你可以帮我一下吗？恒恒，他没有听到我的呼唤，我要跟他们说一下。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互动。第一种方式就可以打开你的收音机啊，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通过、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哈。好，现在我可以打开我的视频，让你看你们我的样子啊。你们是不是看不到我啊？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了，对不对？我们的话筒有点问题，我现在来另外一个话筒的啊。嘿嘿，直播间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来说什么呢？就是之前有跟一个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他说：“准子，我说怎么了？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在你生活当中失掉的情节？” 就是好久没有做过一件事情了。我说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之前的时候，我喜欢戴着耳机，背着我的双肩背，穿一身非常舒适的 T 恤衫或者帽衫去唱片店啊，去乐器行，去球鞋店去逛了，很久没有这样了。嗯，自从32岁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嗯，他为什么跟我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已经有了小孩的母亲。他很有意思啊，他说：“哎，我现在特别想喝咖啡，我现在特别想吃麻辣烫，我现在特别想跟朋友一起去看演唱会，去泡吧。”也许这是他之前应该做的事情吧，那现在他很少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忽然就会觉得生活有时候会改变我们啊，也许在生活当中你的工作改变了，那你之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会改变，那你的角色改变了，比如说你之前呢是一个潇洒的单身男子、单身女子，那现在你有了伴侣或者有了 baby 之后呢，你就要做一个全职的妈妈或全职的爸爸，都有很多很多的情况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的追逐生活，但是生活却让你改变了步调，你的一些习惯会逐渐在你的现在生活当中消失，那今天晚上就不妨你拿出这些生活习惯，之前你常会做的事情而现在不常做的事情，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很多的方式，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下载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那你也可以呢通过你的手机智能手机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今天这个位置很酷诶，我今天看到突然看到正面对着大家的位置，还不错啊。我今天晚上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希望这些歌呢能让大家听得慢慢的沉浸在节目当中，跟这样一个夜色一起互动，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想象一下哪些生活、哪些方方面面的事情会消失在你的现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你的航海你好，晚上好周准，你永远都是来了之后说这 五个字加一个标点，晚上好逗号周准 and then。 你的航海，你也可以讲讲你最近的生活里少了那些之前你坚持的拥有的习惯好吗？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录机，我们节目有很多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有的朋友就跟我互动了，有一个朋友说的还蛮现实的，我想很多人是这样的吧。这位朋友叫做21克，他说准哥，现在我的生活有一个习惯离我特别的遥远了，他是这么说的，看书越来越远了，哎，踢球快一年没踢过了，跑步鞋都硬得磨脚了。我回复他，生活改变了我们吧。嗯，他说我觉得我变差了，其实不是，也许你有更多的生活内容要去做，比如说你要工作要学习啊，比如说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要经营你的家庭，就先有自己的时间吧。我个人感觉还是希望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你自己，同时要满足你生活的需求的时候呢，让那些小小的习惯慢慢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由于我换了这个话筒，我的 CD 在那个 CD 机里，所以我要一步一步的磨过去，推我第一首歌曲。我要离开现在的镜头，来到另外一个镜头。第一首歌呢，你很熟悉对不对？那些年你已经听过很多很多的周杰伦，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听听看。 爱情 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OK， 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我今天真的是换了一种操作的方式，我现在用的是新的话筒，大家你可以看得到哈，看到这两个小小的话筒吗？喂喂，你们好。虽然它离我很远，如果我这么近说话的话，你们会听得很清晰，对不对？但是我离它远一点也可以听得见哦。今天呢，我们今天非常的有意思，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今天聊什么呢？聊一个你很久失去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渐渐离开了你之前的生活。这个话题的聊起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现在换了一个角色，他已经当母亲了，当妈妈了。然后呢，他会想，哎呀，我什么都不能做，完全要照顾肚子里的小孩子。然后他就特别怀念年轻的时候，还是少女的时候，他要做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聊天呢、然后刷个夜啊，现在他都不可以去做了。我老觉得说人生到了哪个阶段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你现在如果是一个妈妈，就要照顾你的小孩，有时候也许会真的工作都做不了，因为孩子需要的照顾是方方面面的啊。那谢谢木飘飘的妈妈，因为你是一个母亲，所以关注了我，对不对？我可以拿起这个话筒，拿起话筒来啊、这样说。我之前说过，我少了很多的习惯，比如说，我之前可以背着一个我的双肩背去唱片店听唱片呐、一些感受哈。现在好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做的是听很多的作品，只是在我的小空间里，我收藏了很多的 CD， 有很多我喜欢的个人的物品，我会慢慢的去找这些生活当中渐渐缺失的部分。刚刚那位朋友21课说的是他不踢球了，不看书了，不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些朋友还说的蛮伤感的，比如说这位朋友，我不说他的名字啊。他说：“准哥，我说怎么了？我有一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说，我生活当中越来越少的这个感觉。”我就想问他说：“什么感觉呢？”他说：“哎，陪着我的那个他，时间越来越少了。就是以前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现在还真的少有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就说你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他现在很少有时间跟你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但是你们之间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会在不忙的时候抽时间陪供你，我是这么想的，我没有那么仔细跟他那么聊，但是也许他回了一个，是一个心碎的表情哈、我们觉得，我们作为有高级智商、情商的人。恋人之间要彼此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我是真的不能满足你的一些所谓的陪伴也好，照顾也好，你就让你自己的生活变得很丰富多彩就对了。不要特别期待的把一个人的情绪啊、依赖感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样你会觉得很空洞，很没有安全感啊。就让自己慢慢的丰富起来就好了。刚刚说我戴着耳机。我会经常去一些地方看演出，然后自己溜溜达达逛唱片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2003年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鼓楼、后海、琉璃瓦新街口，然后顺着东单，顺着王府井一直走，那边有很多的乐器店、唱片店，我会去鼓楼，一家一家预先看吉他、看钢琴、看合成器。我会也会去很多的合成器的键盘去试他们的音色， 现在很多都变了。我戴着耳机，经常那个时候会听一首歌。我今天又找到了这种感觉，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这首歌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甚至是第一次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李泉的一首歌曲，叫做《名字》。你一定没有听过这首歌。如果你真的是李泉的歌迷的话，你说哦，《名字》啊，是那张《走钢索的人》当中的一首歌曲，没错。要点点名啊，今天的话筒有的心里有感觉啊，哎，告诉各位啊，新闻联播的话筒就是这个啊，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么跟你讲话，现在比较近我们之间啊。看看有谁啊，雷雷夏，谢谢你进直播间。木飘飘的妈妈关注了我啊，你在哪里呢？在北京，你好木飘飘的妈妈，你辛苦了，照顾木飘飘你辛苦了。还有谁？我再看一下，有羊驼绒、小淼、旋转海马、带刀护卫啊，这应该是熟悉的朋友，我熟悉这个名字。雨霖铃、风飘飘，然后阿露、菲妮、女儿红、心凉凉、念之森兰、可疑大可书、浩浩浩，是浩，我是男神，这好像是我的一个同事吧，他有点自恋啊，我是男神啊，是我男神。还有优雅有型，我心坚强哦，谢谢你们的光临。好，在22:19，我们要听听今天我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李泉的《名字》。 名字。 这首歌曲来自李泉，非常好听的声音啊！那张专辑哈，《走钢索的人》其实当中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名字》。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在放片花的间隙呢，我看到了沈阳的朋友莹莹啊关注了我，也看到了广州的朋友然 43FBE 关注了我，一个南方一个北方，谢谢南北方的朋友在同时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今天我们用的是小话筒，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是蓝色的话筒。我希望听友群里的朋友，如果你也在看直播的话，告诉我说声音你觉得 OK 吗？正在看我节目的朋友在花椒的朋友，你们觉得声音 OK 吗？谢谢小强关注了河北石家庄的朋友，谢谢那样年华关注了主播，你在哪里我看看啊，你在哪个地区呢，我点一下你。天津啊，谢谢天津的朋友，一个女生。刚刚说时光飞逝啊，我们的人生啊，段位啊，角色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因为走走停停的事情有太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改变啊！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那些习惯，好的习惯还是要留下来，比如说健身啊，比如说打球啊。有的人说，哎呦，生活太忙了，我晚上呢9点才下班，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这样的，非常的辛苦。晚上9点下班回到家之后，我就想躺在床上洗个热水澡，听听音乐，看看十点大陆机，听听十点大陆机就睡了。我第二天7点就要醒，然后坐地铁1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转乘，我9点半要到公司打卡，我哪有时间健身和锻炼身体。那很多朋友就想，你周六周日呢，他就会说，我周六周日还在工作，没有时间健身，我哪有时间健身和锻炼身体。那很多朋友就想，你周六周日呢，他就会说，我周六周日还在工作，没有时间健身。所以说有的时候工作的环境、工作的阶段、工作的间隙决定了我们那个习惯是不是可以保持，但是有好些习惯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说天生睡眠好的人越累睡得越好，天生失眠的人累了也许失眠的症状也不会改变。所以我希望你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生物钟。谢谢温柔八爪鱼、荣耀泥娃山、阳光雨后来看大妞来到直播间。今天的直播间很有意思哈，就是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你看这个，我离得近，你们会听得很清楚，对不对？我离得远一点，声音就会很空洞。我耳机里听得很多，嘿，荣耀，你好，荣耀，你听到我的声音怎么样？我问你啊，现在 你在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我现在这么说话的时候，你觉得 OK 吗？我如果这么说话，你觉得 OK 吗？荣耀，你觉得哪个声音更好听一点？你可以告诉我啊。说了那么多呢，就要放第三首歌给你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跟我聊天，不管你在中国哪个城市，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都希望有了 Internet 互联网，我们可以互通有无啊。下一首歌呢，就是在应该是江苏卫视吧，有一个大型的相亲社会综艺类节目，什么叫什么非诚勿扰，对，非诚勿扰。在之前那几季的时候呢，当这个男嘉宾离开舞台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叫做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个是一个那是一个节目的话，这就是一个节目啊。如果真的是一个相亲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生活情节的话，离开就好了。我觉得如果真的两个心是在一起的，你是不会离开的。其实那就是一个节目啊。我觉得那首歌还是非常的动听，我今天晚上也是特地拿来哈，邀请 Alain 的这首歌曲叫做离开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 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今天是我第一次用小的话筒来跟大家聊天，我终于摆脱了这个直播间的话筒，忽然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啊，这就是习惯，发现没有？忽然你习惯了一个用这个话筒跟你聊天的那个方式，但是你忽然就换了这个小小的话筒，大家可以看它的小，好小的这个话筒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所以你要适应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变化，而且呢不要慌乱。我特别喜欢那种遇到事情不慌乱的人，当然这个遇到事情不慌乱是要有技巧有要求的，比如说你对这个判断是有自己的应变能力，你的能力你的心胸可以容得下这个改变，你可以找到方式和方法迅速解决掉它，这是非常棒的生活体验。谢谢莫素啊，一个人狂奔狂奔路，在花椒住在进场的朋友蒋大顺啊，还有高处耀眼二十六级的用户啊，还有星魂金山绿水高处远望啊，幻影女神星空男萨克斯啊，红波，还有幸福平安，你们好，你们好。在夜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候呢，在那么多跳歌唱舞展示自己曼妙身姿的直播间里呢，你们来到了这里，我希望你来到这里之后呢，可以听听音乐，可以看看我手写的字条，我们一起交朋友，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我们来看这段话啊，有时我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的倾诉。深夜来临，人亦脆弱，思念疯狂。在深夜，许多人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竟是因为有了这种在深夜里许多人独自哀伤的这样一个情绪，我想到了这个感觉，我就在深夜出现在了直播间。我希望我的出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那些还很寂寞的时候，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朋友，真的是朋友，说说话的朋友啊。城市的空洞感寂寞感会因为很多事情加大它的寂寞感和空洞感的这样一个距离和空间感，有的人真的找不到朋友可以聊天，想要诉说的时候呢，当你完全敞开心扉的时候，那个人又没有空了，好不容易打开心扉的那个人呢，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形，他就再也不想打开了，觉得自己干嘛要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会恶性循环啊，千万不要恶性循环，来这里找我就好了，我会听你聊天，听你问我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都可以解答，我会的，我可以帮上忙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不能乱讲，对不对？再看这段话，我也很喜欢啊。人生有两大欢乐，拥有后的细细品味，追求之中倍感无比充实。有的朋友为享乐而苦了一生，有的朋友为了休息而忙了一生。人们总在不停地追求美好，却往往错过了当下的美好。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你能懂这段话的意思吧？对不对？珍惜现在，快乐的生活每一天，即使那些你之前有的习惯稍稍离开了你的生活圈，我相信在你一切 OK 之后，那个习惯会回来的。比如说去看电影，去健身，去打篮球，跟朋友一起团聚， 喝个咖啡，下午茶时光，健身，逛商场，听唱片，逛唱片店，买衣服，去实体店逛，买衣服，试衣服，与店员打交道，这些都是生活当中该拥有的部分。OK， 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想问一下多少人是80后？我举手啊，所有看我直播的朋友，高山云雾红茶，你是80后吗？你刚刚关注了我，我是80后，80后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我的好朋友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他在多年之前创作的那首歌叫做《80后的我们》，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晚上或者任何一个时间来听，可以勾起所有80人的回忆里边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所阐述的对象，游乐的内容，都会让80后瞬间聚集那些回忆。我们有请西游乐队《80后的我们》。 苹果乐园，梳过郭富城的发型，穿过塑料底儿的片鞋， 外星人马丁叔叔带电的霹雳贝贝，幻想着认识他们赐给我力量吧。我要回到80年代，他们年轻，爸爸很帅， Michael 正在跳舞，小动物没有人虐待，任天堂才是天堂，游戏机开始泛滥，魂斗罗有30柄是所有人知道的秘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比 A 比 A，左右比 A 比 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比 A 比 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比 A 比 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比 A 比 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比 A 比 A。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怎么有回忆那么多，也许若干年之后我们这个节目消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没有了之后，大家会想，哎，在2018年的时候遇到了十点大陆机，那个男子现在在做什么呢？也许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啊，会有个怀念惦记在心里面就很好了。有时候人生就是接受很多的变化啊，而且你要明白，人可以在每个阶段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你要做合适你自己干的事情，不要勉强自己，特别重要。刚那个片花点一首歌哈，是我节目的一个小环节。如果你想点歌，在节目当中点歌送给谁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加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我自己的哦，所有的话都是我自己回复的，不是机器人哈。赶紧关注准时答录机啊，你可以把你点播的歌曲想要送给谁，说什么样的话告诉我。当然首先有一点就是这个歌曲一定要适合夜晚来播。如果你点一个节奏很快 ,tempo 在130以上的速度， sorry 我不能满足你，因为这个夜是很安静的。也许早上7、8、9点的节目可以播很快的歌曲。 我就可以满足你。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的朋友叫做小叶，他要点播一首卢广仲的歌曲。我觉得卢广仲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哈，在2011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声音哈，最佳新人奖非卢广仲莫属。有喜欢卢广仲的朋友吧，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一百种表情啊，然后很多很多，一百种表情应该是方大同啊，这是一个 DJ 的错误，收回 console 啊 ，OK， 这首歌叫做《校园歌手》，很好听的歌，你曾经当过校园歌手吗？你在你们的学校当中看到过校园歌手吗？拿着一把吉他，然后可以随时直抒胸臆，不管弹的难简单。管用不用变调夹，真的是可以瞬间可以让大家可以把目光聚集到他的身上。我就在想，当初如果学吉他不是学的钢琴的话，还可以拿着吉他在吉他里，在那个校园里到处走走，弹弹琴，学乐器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对着他讲话，在夜晚的时候如果你很孤独，你可以对着他讲话。有请卢广仲，校园歌手。我喜欢吉他的前奏啊，简简单单，十分美好。 我很爱哭，设定只能在隐形的时候哭，安心的哭，包围着我的世界是一棵树，所有眼泪灌溉着树木，然后长了叶子。眼泪是什么声音？决定了风景的样子。我背着书，旋转的跳舞缓缓划过银河。美丽故事点缀着河流闪闪，我又哭了。所有眼泪继续灌溉着树木，长了叶子。风景是什么声音？好想要听你说。想知道这瞬间，这伤口，这光线透露什么？不知道你的爱，你的心，什么声音最近？歌手每一次哭泣都是一次创作，请让我为你写歌，有你的风景好漂亮。 我喜欢卢广仲的音色表达，充满了一个羞涩男生的该有的情绪和感受，不像很多现在歌手音色里充满了心机炫技，他没有，很珍贵啊。 我很爱哭，抬头挺胸坐着让泪水尖叫，安心的哭，包围我们的世界是一棵树，所有眼泪灌溉着树木，然后长了叶子。眼泪是什么声音？好想要听你说。想知道这瞬间，这伤口，这光线透露什么？不知道你的爱，你的心，什么声音最寂寞？我是个校园歌手，每一次面对平静的恶魔，我知道你会来救我。 听的歌曲来自于 为你写了一首歌，代表我刚为你哭过。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校园歌手，好听。多多听听老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这个声音来自于卢广仲，节目十点打陆机。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OK，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交给杨宗纬。我觉得杨宗纬也是一个蛮会唱歌的男子啊。然后他在唱情歌的时候，特别是苦情歌的时候，有极其生动的表达，可以让他的心情与旋律和词，还有他演唱的风格相得益彰。就像夜里的声音飞花光啊，夜里的声音飞发方是什么呀？黑化肥发黑，灰化肥。发挥夜里的声音会发光，他真的是一个夜里的声音会发光的男生，杨宗纬啊。不管是星光大道选秀，还是之后越来越成熟的演唱风格和技巧，都让我们对杨宗纬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聊习惯。习惯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经过反复的挑选而养成的生活习性，这是我对习惯的认知。哇，这一句真的很好，一定要剪下来啊，留下来。当这个习惯被打破的时候，你可以不必那么的难过和在意，你会在一段新的生活当中找到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习性，然后慢慢的去适应它。当然这个习惯是真的好习惯，短暂时间你丢掉了，你可以留在你的心里，当你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可以把它捡回来放到你新的生活当中，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健康和美好。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十点打陆机哦，感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边关爱青年计划那边登录的朋友，不管有多少人我都万分感谢你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到此结束。还是那句话， Love is love， 要相信爱，爱与和平都要在我们的心里装得很久，然后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谢谢所有跟我节目点赞的朋友，虽然我不知道谁给我节目点赞，但是每天晚上很多的赞，谢谢你们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洲彤先生的夜歌不要忘记。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你见过了或者未曾谋面的，就是听广播的那些朋友们。明天晚上周五是我在这周出现的最后一天，因为每周一到周五会出现在这里，不要忘记来看我，不要忘记来找我。这首歌叫做其实都没有，其实我们想的太多了，其实我们把事情想的太复杂了，一切简单一点， Take it easy， 晚安咯。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还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